每次家里的垃圾我都分类装，虽然麻烦了点，但是为了它值了。 这是我用一溜罐做的坦克，虽然没有商场卖的好看，但是为了它值了。 为了地球，为了我们的未来，你值得去做。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用声音再现真实案例， 以法眼透视新闻事件， 正义、真情、法理，就在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尊敬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周六的上午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我是今天的替班主持松阳。女大学生借巨款进校，女大学生呢凡师辈，希望有人呢能够资助或无息贷款200万元，让她为父母在城里边买一套房子，承诺是15年之内将贷款还清。那么关于还钱，女大学生承诺，我的后半生呢将为你而活，创造的财富都将属于你。这200万的巨款将来可能还会涉及到房子等等啊，孝道背后又有哪些的法律担忧呢？另外还来关注一个案例，洛阳警察李辉峰在西安旅游，抓到偷手机的贼后被带到派出所之后呢，值班警察的态度非常的消极。李辉峰离开的时候说了一句脏话，当时的值班警察当场是发飙挥拳，并将李警官关了20多个小时。那么我来说一说警察跟警察说脏话啊，另外对警察说脏话有多么严重，如何看待李警官在派出所被拘留的20个小时。首先咱们来关注第一个案例啊，女大学生呢欲借200万这个人民币来进校啊，后半生说是为你而活。我们说这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百善孝为先，这句话说的没有错，但是如何孝顺，怎样孝敬老人，却各有奇招啊。这条消息呢最近在新浪社会新闻评论当中啊是排在第二位哈。这个原帖啊是怎么说的，原帖是川师大女学生向社会借资200万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这么一个帖子在网络上是走红了。想尽孝道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哈，说这个父母已经年迈了，又希望他们能够在有生之年享上清福。于是今年只有21岁的宜宾女孩做出了一个意外之举啊，自称刚从四川师范大学毕业的女孩樊师贝，希望有人能够资助无息贷款200万啊，让她在 城里边给父母买一套房子，承诺是什么呢？15年之内我把这贷款还清啊。关于还钱呢，这孩子还承诺说，我的后半生将为你而活，创造的财富都可以属于你。小孩说了，说这是他考虑已久的决定，并非心血来潮啊。咱们来翻一翻这个樊世贝他的简历啊，他是在1993年啊生于四川宜宾的农村，他的父亲母亲啊是农民啊，家中呢还有俩哥哥，都是30多岁了。14岁的时候，跟着家人一起迁居到泸州市区。母亲呢是身体一直不好，而且没有工作，这父亲啊就租了一个铺面做生意养家。这铺面后边呢就被隔成了卧室、厨房、卫生间，这一家五口人呢就一起挤在这个地方。小女孩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家里这俩哥哥妈没出息，没成为家里边的顶梁柱啊，反而成了啃老族。本来家里边就没钱，这俩哥哥又没出息，天天要钱哈。如今呢，这个父亲要承担家用，还要养着这哥哥一家人。樊世贝说了，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让爹妈过上幸福安康的晚年生活，但是怕子欲养而亲不待啊。刚从四川师范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毕业的这个樊世贝，对于今后的职业规划，那心里边已经是有数了。虽然是93年出生，但是说了，我希望在15年里边啊偿还这笔借款。2014年拿到了导游证，他说啊，当一个中文导游一年最多能挣20多万，如果当一个导游的领队，好的情况之下，一年能挣100多万啊。他算了一笔账，给自己的父亲按揭买房首付啊，购买社保、房屋装修、家电等等，需要80万，他需要4年才能挣完，有点长，这时间发自个儿的父母啊等不到那一天。于是打算呢，干脆啊，我这5年里边我全职投入到英语的学习当中，我成为高薪的英文领队啊，那我能够在很快的时间里边就能挣大钱。于是呢，他就向社会人士来求助，只要有人愿意资助他200万元，他承诺会在15年里边还清本金。利息呢？啊，关于利息方面，这樊世贝说了，愿意用自己的青春和余生来报答。你给我钱，那就是我的第二任父母啊，爸妈都老了，不可能陪我一生，我可以用后半生来陪你呀 啊！而且我创造财富都可以属于你。咱们就先来说说这个事情啊。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是北京林鑫我邦律师事务所的易律师啊，易律师您好。 哎，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嗯，刚才用简短的时间把这个案例大概说了一遍哈。 嗯， 首先，易律师抛开律师的身份，您也是一名女性，对于这个樊世贝这样的一个举动哈，您的感觉是什么？第一感觉是什么？ 第一感觉是不靠谱。 啊，不靠谱是吧？ 对，不靠谱 啊。那是真孝顺还是假孝顺呢？嗯， 真孝顺还是假孝顺，这个事情说实话不好评判。 嗯， 孝顺是不是可以用钱来衡量？ 哎， 啊，孝心可以值多少钱？ 嗯， 用钱就可以买来孝心，那是不是真孝？ 嗯 啊，我觉得这个地方要打一个问号。 好， 其次说孝顺与不孝顺，这个孝是给谁做的，是给谁来看的。我认为孝顺父母来说的话，让父母感到你这个孩子关怀我，对我好，能让我过上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孝是对父母来说的，而不是对自己来说的。难道你拿了200万给父母买了一套房子，你不在身边，然后把你的青春都给第三人，都给抛出去了，之后你父母觉得我住得安心吗？这是不是你的真孝呢？ 嗯，等等很多问题哈，就是这个事情在网络上一发出来啊，好多各种各样的评论，有人说好，说为这个小姑娘点赞啊，敢用自己的明天换自己换今天父母的今天啊，就是说给父母这些钱让他们去养老。还有人说，就像跟您说的有一些雷同啊，太不靠谱。 嗯， 说用后半生来陪另外一个人，首先后半生究竟值不值200万？这生命能不能用价值来衡量，用金钱来衡量？另外，这种借款，对于借款人来说的风险有多大啊？有很多人的各种各样的一个评论。那下面咱们就从法律方面啊，来说一说这个担忧。咱们先来说200万的无息贷款。 嗯， 如果是真有爱心人士愿意给他这个钱，帮助他， 是不是要签订一个合同？如果说这合同里边约定了， 嗯， 我用我的青春和余生来报答利息， 嗯， 那这样的措辞在法律上， 嗯， 能支持这个合同会是一个有效的合同吗？ 首先，我们先说这个借款的这个事实啊， 好， 就说如果说有人真的愿意给这个樊世贝给这200万、 嗯， 那双方之间签订这样子的一个借贷合同的情况下， 嗯， 那么这个合同如果不附加任何条件，我认为这个合同是有效合同，属于民间的。啊，民间的这种自然人之间的自愿的借贷， 就是借贷， 就是借贷。对，我借给你200万，然后约定好多长时间，比如说15年，你还给我，我不要利息，没有问题。 嗯， 啊，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事情对这个债权人来说，就是给樊世贝钱的这个人来说， 嗯， 风险有多大？我认为十分大。 嗯， 啊，第一，樊世贝他具不具有还款能力？啊，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如果说他不具有还款能力的情况下，当你这个借款到期不能如数偿还的情况下怎么办？那这就是一个债权人的一个风险。那其次，樊世贝拿了这200万，他能不能够专款专用？他拿这200万要干什么？他说了句孝敬父母，但是如果他不孝敬父母，那怎么办？谁来进行一个监督？ 嗯 嗯，这又是一个问题。那其次，那关于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利息的问题，那上面说了，樊世贝借款是无息贷款，可以没有问题，只要债权人同意是无息的情况下，他可以不支付利息。那如果是有息贷款的情况下，那这个利息， 嗯， 啊，从咱们的这个民法合同法以及我们的这个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上来说的话，这个利息基本上都是明确规定的，是以金钱的方式去给付。 嗯， 那么他的这种以自己的后半生以及青春来给付，那这不是一个法源法语。那么他的这个青春值多少钱？ 嗯， 他的后半生又值多少钱？那这个利息支付的一个明确的一个数额到底是什么？那这是属于约定不明。 约定不明， 对吧？法律上我们说是约定不明。 啊， 约定的情况下不约定不明怎么办？那我们就按照法定啊，如果没有约定利息的情况下，那我们可以不支持这个利息。 嗯， 啊，那有可能又是一个无息贷款，那你的这个利息就打水漂了。 嗯，总而言之，这里边如果真的发生了这么一个借贷行为哈， 嗯， 无疑来说将是借款人很多风险的一次尝试， 对， 一次挑战哈。 没错。 但是对于这个当事人来说，也就是提出这个想法的当事人，这个大学生这个女孩哈， 嗯， 樊世贝，首先不知道她是怎么会想出这样一种方式， 嗯， 啊，来这个孝敬父母。 嗯， 另外一个这样的方式的背后啊，可能这个有一些悲观主义或者有点阴谋论，就想他究竟想的是干什么啊？是说想出名，还是想真的孝敬父母啊？再有一个就是对于这个小姑娘的判断哈，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啊？可能会有很多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就是说你当一个导游一年能挣20万， 对， 说你当一个领队一年能挣100万， 嗯， 我们真是到了社会工作，你会发现其实挣钱是一件很难的事儿。 确实是很难，而且现在的这个导游行业，我认为它是一个会波动的， 嗯， 对不对？有可能今年导游这个是旅游市场好，你可能挣得多， 哎， 那有可能到一个冰冻期，那你这个旅游市场不好的情况下，你导游真的能挣这么多吗？ 嗯， 而且现在关于导游的这些事情，现在监管是越来越严了，是不是真的由外界所说的他们这个行业真的有那么高的收入？ 对。有一句话叫少年轻狂啊，在人在少年的时候，在20岁左右的时候，18、19岁的时候，总是对这个自己的未来，对这个社会啊，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一种好奇的一些想法，认为自己一定能够大无畏的，我可以做很多英雄可能做的事情哈。毕业之后几年啊，换车换房几年，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真的当了进入到社会之后，你会发现啊，和当初想象的一定会有很大的一个差距哈。 对，没错。 所以这个樊世贝这小姑娘，不管出发点是什么啊，可能都会把挣钱这件事儿想得太容易点啊。一个是把自己挣钱20万、100万一年啊想得太容易点，还有一个就是别人能借你200万这个事情想得有点过于简单哈。还有一个他是干什么？给这个自己的老爹老娘买房啊， 说家里边哥哥不能当顶梁柱了，家里边穷。 嗯， 我记得这个自古以来啊，有一句话叫做借急不借穷。 嗯， 是不是啊？如果你急着用钱 ，OK， 我借你。 嗯， 如果你太穷了，穷着用钱，可能借钱人就未必能借这个事情。 对，没错。 那么这个家里边给父母买房，完全是一个就穷的这么一个事情， 他是为了改善生活， 改善生活，那又有多少人愿意做这个事情哈？ 嗯， 咱们接着来从法律层面来说哈，假如说， 嗯， 借款人借了他200块、 嗯、 啊，200万， 200万 啊，买了房子了， 嗯， 这个房子的名该写谁的名呢？那这个会不会以后也会发生一些纠纷呢？嗯， 有可能会发生纠纷，但是估计按照他所说的这个樊世贝所说的这个房子，要么是写他的名字，要么就是写他父母的名字。 嗯， 啊，可能跟这个借款人是没有关系的。 嗯， 那么在这个借款人的这种情况下，那房子跟他没关系，他的这个借款能不能得到偿还？ 嗯， 这还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个风险问题，或者说借款人同意给他借这个200万，但是这个房子我要求抵押，比如说这个我借给你200万，你进行购房，那这个房子要写到你樊世贝的名下，但是这个房子你必须抵押给我债权人。 嗯，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债权人的一部分的债权是可以得到保障的。为什么要说一部分？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在他的市区买房可能不到200万，也就80多万啊，首付我刚看的好像是20万， 嗯 啊，所以说这个房子的价值远远不足200万，那剩余的部分又没有办法得到一个保障。其次，如果说房子不写在樊世贝的名下，而写在父母的名下， 嗯 啊，如果我们说一句不好听的，如果父母百年之后，那这个房子的所有权，那么按照我们国家法律规定，物权登记的情况下，登记在谁的名下就是谁的，那就是他父母的。 嗯， 那百年之后呢，这套房子一定要作为父母的遗产进行法定继承。 嗯， 那法定继承人是谁？那就是樊世贝及他两个哥哥、啊、两个哥哥。 嗯， 那对房子势必会发生争议。 好了，这些个财产纠纷咱们大概把所有的风险啊跟大家已经介绍了哈。咱们再来说一个，樊志贝在这个想要借款里边说了一句话，将来将为你而活啊，将来的青春都将属于你，创造的财富都属于你。 嗯， 这几句话在法律层面上来讲说得通吗？嗯，或者说 从那个字面上来看的话哈，这是咱们老百姓说的一个大白话。 大白话，比如说这个夫妻之间，或者说家人之间，是不是老公说了，一般咱们去参加婚礼是吧，斗的时候老公说以后挣钱都给你啊，父母说哎呀孩子，咱们爸妈挣的钱不都是为了你吗？ 对， 大白话。嗯， 对，这是大白话。写在这个协议上的话，它能不能够生效，哎，我们这个地方就得要打一个问号。 嗯， 其次，后半生将为你而活，这句话怎么理解？ 嗯， 是一个卖身契吗？ 嗯， 那人身能不能够进行买卖呢？那在我们国家法律上明确规定，人身的性质是不能够进行买卖的。那我可以设定行为，对吧？我可以设定行为，但是你的这一句话而不是一种行为的一个设定， 嗯， 而就是一个大白话，我为你而活，很空洞，很泛泛，没有约定的情况下，那这种为你而活，我们来怎么界定？ 对，怎么样为了当事人而活？ 对 啊， 如果说一些债权人可能是心怀鬼胎的情况下， 嗯， 那他怎么来理解这个为你而活？ 没错哈。嗯，好了，这个事情呢，这个案子咱们就暂时分析到这里哈。还是说尽孝的途径有很多种啊，很多个方法，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真心啊， 没错， 用自己的真心去尽孝。那这个真心，不管是从想法上还是你的行为上行动上，一定是亲力亲为。 没错 啊，就像歌里边唱的，哪怕你一年回家给爸妈洗洗筷子刷刷碗，是不是？ 对， 这也是小孝啊，小孝也是大孝。实在没时间了，出钱出力，总之是真心真意的啊，不能说借用别人的手， 对， 来尽孝，那就不合适了哈。这里是警法在线，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FM 不够，我要听听 FM。北京广播电台自己的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上线啦！ 进入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听听 FM， 可以听新闻、听相声、听段子、听音乐、听北京的广播、听全世界的电台。北京广播电台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见的听，两个听哦。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警法在线，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是北京临琴沃邦律师事务所的易律师啊，一起来聊咱们第二个案例。一句脏话，洛阳警察被西安警察关了20个小时啊！你看，都是一个系统的，怎么还能出现这样的事情哈？这个洛阳警察李辉峰一行啊，去西安去玩去，当然他不是执行公务，而就是说个人去玩哈。玩的过程当中啊，他的朋友的一个手机啊丢掉了，咱们简短截说啊，就手机丢了。手机丢了之后呢，他就赶紧这个带着他的同事赶紧去报警啊，是不是？那么在报警的过程当中，他在这个过程里边发现了旁边有一个小偷啊，出于这个警察的本能啊，他就有这个能力，一看那就是一个小偷，当时就把那小偷给摁住了。摁住之后，带着自己丢了手机的朋友，再带着抓住的这个小偷，就奔了当地的这个派出所了。到了派出所啊，这个李峰辉有点看不下去了，非常的生气。为什么？当地派出所的一个姓白的警官啊，对李峰辉说的这些个事情啊，有一点消极，而且呢，是不是有点不闻不问的感觉啊？说这是我抓的小偷啊，我这个朋友怎么丢了手机了？当时那个白警官就不太爱搭理他啊，等会儿吧，说派人去找找嘛，也不予理睬。于是这个李峰辉作为一个警察啊，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说我就是来旅游的，而且我也是一个警察，出示了自己的警察证，能不能帮帮忙，快点找一找。然后当地的这个白警官说，那再按照我们当地的法律程序来办呢啊。这个李峰辉一听啊，当时就觉得找到手机的可能性不大了，而且很生气，叫上这个朋友陈女士说咱走吧。走的时候忍不住就骂了一句脏话，结果这一句脏话可是惹了当地的这个白警官了啊！这白警官上来就抓住他说，今天非把你关进去不可，你是警察也不行啊！后来又过来几个当地的警察一起把这个李峰辉拉到了派出所的走廊里边。李峰辉说，当时这白警官从后边帮就朝他打了一拳，他回手又给了他一拳啊，接着他就被带到了派出所的候留室，从晚上10点一直到第二天的下午5点，被关了20个小时啊。事发之后呢，西安市公安局在官方的微博公开回应说啊，当地分局呢已经是对北院门派出所的责任领导及民警做出了一个停职的调查。下面咱们就来分析分析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成为了一个全国的热门话题哈。律师，您觉得是不是首先也是因为他们的身份以及警察跟警察之间发生的这种事情？ 我认为能成为全国的热门话题啊，肯定是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您刚才所说的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问题，都是警察，而且还是警察关警察。那大家会想，哎呀，警察都被警察关进去了，这到底是一个什么事儿？那大家都要去看一看。 很新鲜啊。 对。那么还有一个原因，我认为是什么呀？是一个共性问题啊。这个事情说到什么了？说到警察在执法的过程当中怠慢、拖延。那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在到公安局派出所办事儿的过程当中都遇到过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件事一报道出来之后引起了大家的共鸣。所以这两个因素一结合，我认为才能可能成为全国热议的一个话题。 您说的怠慢也好，拖延也好， 对， 甚至还有没有一点滥用公权啊，这样的一个行为也有待调查呀。 对，没错 啊，有待调查。 就是他的这个 关押，就是留置的这个行为属不属于乱用的一个问题啊、 嗯？ 这个东西我觉得啊，应该是值得深究的。 嗯，案例当中提到了这个李峰辉啊，在临走的时候呢，因为一句话引起的这么一个争端哈、 嗯 啊，骂了一句脏话。 对。 对警察说脏话。有多严重？我们知道说脏话不好，说脏话不文明哈。但是有的时候，咱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哈，偶尔的会蹦出一句两句哈。但是这会儿想了呀，一旦蹦出一句两句的时候，这个对方对象一旦是警察，那我就被关20个小时啊。 嗯嗯， 有这么严重吗？嗯。 说脏话的这个问题呢，首先呢，我们要看看他的这个行为到底是。怎么样来处罚的？那么在我们国家的这个人民警察法当中呢，规定了有一个词儿叫做袭警。 袭警。 对，袭警。那么他这种说脏话能不能构成袭警？啊，那怎么理解呢？我们要看看法条。 嗯。 那《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啊，第35条已经明确的规定说，拒绝或者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要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第一条是什么？就是公然侮辱正在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 嗯。 那么对警察说脏话。那能不能够构成公然侮辱正在执行的这种警察呢？ 嗯 啊，首先我们要先分析行为人的一个主观故意。 嗯， 第一，他主观上是不是要拒绝或者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法？ 嗯， 那从这个案例来看，李辉峰啊，他并不是故意阻碍或者拒绝人民警察执法，我认为他可能是走了之后对警察的这种工作态度不满，而发自内心的一种。怎么说呢？一种辱骂，但是我觉得他从本意上来说并不是阻碍。 嗯， 那么其次，那么李辉峰回首的这一拳能不能构成袭警？那我们要来看他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35条的这样子对于警察袭警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定。 嗯， 那么这个袭警的规定他要说什么呢？袭警是用暴力手段。对正在执行警务的人民警察突然进行人身攻击。 嗯， 那么白警官将这个李辉峰拉到走廊上的时候，他属不属一个职务行为呢？我认为他的职务行为已经结束了。 嗯， 对不对？他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已经结束了，然后只是因为李辉峰对他的一句辱骂，他把其带到走廊上，并且好像是白警官是先出手挥了一拳， 打了一拳， 对，然后李辉峰又回手了一拳。 嗯， 那么我认为这属于一个两个警察之间的一个个人纠纷。 哦， 而不属于正在执行警务，所以我认为李辉峰的这一拳也不构成袭警，所以白警官没有权利啊对他进行一个留置也好，或者对他一个行政处罚，一个袭警的行政处罚，我认为这两个都是不妥的。 嗯，好了，那今天第二个案例由于时间的原因咱们就分析到这里啊，也谢谢林鑫沃邦律师事务所的易律师，谢谢您。 嗯，好， 接下来是丹青带来的案例。 嗯， 节目最后来关注合租房当中发生的盗窃案件和故意伤害案件。小陈和高某合租在通州区某小区的一间房子里，今年5月份的一天早上，小陈把装有8000元的现金的钱包从枕头底下拿出来，放到桌子上的鞋盒里，还特别小心的用了一件衣服盖上了，然后就出去洗漱了。这钱是他头天筹集好的，准备买店铺做买卖用的。同屋的高某醒来之后，就想想自己身无分文，最近又惦记回老家，就打起了偷小陈点钱的念头。他下床就开始翻小陈的柜子和衣服，最后就看到了桌子上鞋盒里的这个钱包，于是悄悄的就把钱包拿走了。出了门，他直接奔了银行的 ATM 机，把偷来的钱大部分都存到了自己的银行卡里面，然后又买了一个行李箱和一些吃的，之后就去了网吧上网。小陈回到房间之后发现钱包没了，他首先就怀疑是高某干的，于是第一时间报了警。高某正在网吧上网，还没上到半个小时就被民警抓获了。近日高某因涉嫌盗窃罪被通州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 北京广播电台手机客户端蜻蜓 FM 上线啦，用手机下载蜻蜓 FM， 即使不在北京也能听到咱北京电台自己的节目蜻蜓 FM， 听见的听，两个听哦。 不曾谋面，声音却常绕您耳边，